而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风沙万里的初爱季季，而这里呢，也好像是古埃及的神殿吧。我在这里给大家带来的这一首来自于雅尼的作品，真的好久没有听到他的音乐了，既陌生又熟悉吧。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前两段都感受到是异国风情，4:06，来吧，看看大家的签到喽。今天在一班一开始签到的是13:49，Mr. Lee 你好。然后是东边大海会飞的老马，我爱钢琴 D， 还有雪迪你好。看看二班准时的大仙们，嘉禾山人你好，还有秋水风神。Nick F 应该是准时的。Nick F 说这个签到时间可以有多个版本，我就按照我自己的时间就可以了。我相信你的时间是50，甲壳山人早了1分钟，很有意思呢。时间，做到准时真的不易，而且准时不易，坚持更难。好，继续看金美美。还有礼尚往来，凤子 Angel， 邓新荣，哎，邓新荣今天也来签到了，我记得前两天出差了，回来了您。郭呆虫你好，还有邓新荣啊，哎，你们俩聚齐了。是的，在这里，在古典与流行中，音乐不只是唯一，但是它是最重要的，音乐与自然与生活这样融合着。今天的天气也很好，真的，2017年到2018年，北京的蓝天真的多了好多。这些音乐，这样的晴天，也抵挡我们心灵上的尘埃，让我们的身心重获能量与活力。 情。听过了跨界，我该听古典了。 听到这里你的感想如何呢？相信这首作品大家都应该很熟悉，尤其是喜欢古典乐的朋友，当然也有不熟悉的，没关系。这里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的 G 大调第三小提琴协奏曲。我听过很多版本，这个版本我觉得很新很锋利。这个新是指的是什么？新的感觉，当代人演奏的，而且呢一听就觉得是一位年轻的音乐家，乐队呢也依然和他很合拍。那这里呢我们听到的这个演奏者是华裔小提琴家陈瑞。有这么一件故事，就是在去年台湾的 NSO 交响乐团在3月19号参加了比利时布鲁塞尔克拉拉国际音乐节的演出，当时全场满座，却发生了电影般的惊险情节。当时就是这位小提琴家陈瑞，他是比利时伊丽莎白国际小提琴大赛的冠军，当时呢与 NSO 乐团的首席演奏他们的乐队的时候，演奏 Prokofiev 的第二号小提琴协奏曲的时候，琴弦突然断了，在不到一秒的时间，于是他与首席叫做吴廷玉迅速的交换眼神，两个人手中的小提琴迅速交换，然后持续的精彩演出，直到乐曲结束，台下的掌声不断，这也体现了音乐家与交响乐团才有的默契表现和音乐素质，真的好厉害。这里听到的版本是陈瑞与艾森巴赫的合作，他们所录制的莫扎特的小提琴协奏曲与奏鸣曲。我们现在听到的是莫扎特第三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说到这首作品，莫扎特当时创作的时候也才19岁，当时那一年是1775年，莫扎特一共完成了5部小提琴协奏曲，而这首与他的 D 大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都受了法国小提琴音乐的影响。而第二乐章我们现在听到的慢板，来自于加瓦尼亚斯与亚历山大格南的法国色彩的影响。那时候 法国南部的感觉的音乐，就是有一点这种典雅的乡村味道。说这音乐啊，尼克艾夫说了，刚查了一下温度，今天现在北京目前户外的温度是-6摄氏度，可听着古典流行，感觉到热气腾腾呢。其实古典音乐也可以这样的热烈呀。夏蛋说了，外面还是很冷，签到。而鹏鹏在室内说了，阳光正好。这种形容对不对？现在有时候我们形容一个人的背景或者事物，或者有一个说法叫做 old money 或者是 new money， 旧钱和新钱。而我觉得音乐也是这样，虽然是古典音乐，也可以听成旧的传统的方式演绎方式，还有新的演绎方式。陈瑞就属于新的，而艾申巴赫也是不走寻常路，这个版本我刚才说了，觉得很新很锋利。而录音的方式其实也加入了很多的混响，当然都在说陈瑞的小提琴演奏非常出色，可惜我没有听过他的现场，那我不知道这会不会是录音后的修饰。总的来言说是技术很好很锋利。说到这位小提琴家，他出生于台湾，在1989年，后来随父母移居澳大利亚。15岁的时候，他考入被称为天才训练营的美国柯蒂斯音乐学院。哎，说到这个音乐学院也非常有名。他毕业了我国的几位非常有名的音乐家，像郎朗、王羽佳，还有包括张浩辰，都是这个音乐学院的学生，也是他们的校友。那陈瑞也是毕业于这里。2010年，他才刚刚从这所名校中正式毕业。那2009年的时候，年仅20岁的他成为了伊丽莎白女王音乐大赛的大奖获得者。这不光使他一夜成名，更使他呢是继胡乃元之后的第二位问鼎这个赛事的华裔小提琴家。 25年诚意陪伴， 25年音乐同行。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熟悉的声音，你的 FM 九七四。 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 FM 九七四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第7场《大师与少年》，1月28日19:30，中央音乐学院歌剧音乐厅，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张开音乐梦想的风帆，共同奏响成长与未来的欢乐颂。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官方微博或下载北京时间 APP， 同步收看网络视频直播。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流行中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FM 九七四，北京音乐。

得曾几何时，雅尼的音乐还是新世纪音乐的代表。不知道今天的90后、00后有没有听过雅尼的音乐呢？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这里我们听到的是雅尼的 C 小调柔版。说来这张专辑也很特别，这张专辑就叫做《致敬紫禁城》。还知道雅尼在我们的太庙有一场为之世界震动的演出吧？这张专辑其实也是雅尼专辑当中最为精彩的一张，从此他的音乐彻底告别了所谓的广告音乐时期。那在音乐当中我们也听到包括有印度的泰姬陵，还有我们的紫禁城、雅典的卫城等音乐会中的几首新作和两首旧作的改编版。雅尼也是第一位当时被我们批准在紫禁城内，自己也是最后一位吧，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在紫禁城内举行演出的西方音乐家。1997年那场气势恢宏的现场演出，如果有看过的朋友一定记忆犹新吧。作品还有个故事，传说美丽聪慧、多才多艺的波斯女子叫阿基曼巴努皇后，与印度的莫卧儿王朝第五代皇帝相守19年，用自己的生命见证了沙贾汗的荣辱征战。当时呢，沙贾汗封她为泰姬马哈尔，意思是宫廷的皇冠。在生下了第14个孩子以后，皇后香消玉殒，沙贾汗悲痛欲绝，一夜白发。他当时动用了王室的特权，倾举国之力，耗无数钱财，用了22年的时间为爱妻建造了著名的泰姬陵。泰戈尔称这座会随着一天中光线变化而变色的伊斯兰建筑为永恒面颊上的一滴眼泪。雅尼曾经在泰姬陵前举办过音乐会，而其中的这首作品就是在泰姬陵前的倾情演奏 C 小调柔版。尽管雅尼的音乐有几十年了，20多年了，但是和莫扎特比真的是还差很多年，所以这也是一个新与旧的对比。翟先生，刚才我上半时段为大家带来过小提琴家陈瑞与艾申巴赫的合作，我觉得刚才那个版本很新的感觉，而这里呢是阿巴多和他的莫扎特乐团。其实这个版本也不同以往，带来了很多的活力和很多阿巴多当时晚期的那种神性和仙气。尽管是生机勃勃的，但是我觉得这种演奏方式还是 old money 传统的方式，所以也是一个新与旧的对比。来用 用心体会一下。在倾听当年阿巴多和他的莫扎特管弦乐团的录音，真的一个编制不大的管弦乐团能爆发出这样的力量、力度、活力，还有晚年的阿巴多，在阿巴多整个的职业生涯中，他真的表现出极大的渴望与年轻音乐家、未受音乐的影响音乐家们一起工作，正是这样的愿望给他给音乐世界一个又一个新的乐队。他喜欢和他的音乐家们一起工作，最大程度上的亲密和相互理解的氛围中能感受到音乐，鼓励他们彼此倾听。在阿巴多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有两个最近的最年轻的乐团，一个就是刘森节日管弦乐团，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3年，而在这一年后2004年又成立了莫扎特管弦乐团，在一起的都是一些年轻的音乐家们。无论是阿巴多还是这个乐团还是莫扎特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听到了无比的生机勃勃、活力，这是古典音乐的生命。 2014年去世了。他去世以后，莫扎特乐团沉寂了3年。再后来，在2016年、2017年，这个乐团又慢慢的复出，开始演出，但是活力当然不如从前。还好有录音存在，也让我们在音乐中听到这种勃勃的生命力，这是古典音乐的生命力，也希望可以薪火相传。虫说，我们不可能回到古典，任何的重新演绎都有了时代的理解。那你怎么理解今天节目中播出的音乐？一直其实古典流行曾经做过一期节目，就是说到底有没有好的音乐和坏的音乐。我想说，其实有好的版本或者是不太出色的版本，而且音乐也还是有新旧之分，虽然不可能回到那个时代，但是也有忠于原著的演奏方式，原作的演奏方式，也有音乐家们自己发挥的方式，还有指挥家们自己的想象方式。但无论怎样，阿巴多和他的莫扎特乐团是我认为在这个时代听到的最好的演绎方式之一。而且我觉得虽然充满了生机勃勃、生命的活力，而且演奏也不同以往，但是我觉得它还是旧的方式，也是我喜欢的方式。在阿巴多的指挥的音乐面前，真的永远无法往下接哪一个都不合适。所以下面我们来听跨界吧，缓解一下激动的情绪，也是一位跨界钢琴家 Maxim 克罗丁幻想曲。